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四集《沈老夫人》。初秋，北地大雁排成一行，自辽远长空划过，飞向温暖的南国。院子里夏日繁茂的枝叶都开始凋零，池塘的彩鱼看着都比往日清冷几分。少女乌黑的长发梳成一个缕路髻，插着一只精巧的珊瑚钗，一身深红色挑丝双颗云燕妆勾勒出窈窕玲珑的身材。白鹿把断袖披风轻轻地披在沈妙身上，说道： 哎，姑娘病还未好，仔细莫要着凉。 沈妙摇了摇头，她身量还小，没有沈月和沈清那么高挑，脸又生得圆圆的，加之平日里怯懦的性格，倒像是比实际年纪还要小上几岁，刚刚十一二岁的模样，但今时却又有些不同。霜降在一边看着看着，心中有些异样，少女肤色偏白，看着小小娇娇的一个人，如今脸上一丝笑意也无，说不上冷漠，也说不上憨傻，便是有些冷淡的，却似乎有些怀念的看着天空，还是和以前一样站着，却又有些端庄，仿佛一夜之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独特的气质，竟有几分雍容大气的感觉。霜降摇了摇头，仿佛这样就能挥走心中荒唐的念头。他笑着看向沈妙， 姑娘在看什么呢？ 自从用过早饭后，沈妙便一直站在院子里看着天空出神，只是在想，这些大雁从北地飞到南国，是否也经过西北的荒漠？沈妙轻声道：西北荒漠，那是沈姓镇守的地方，沈夫人和沈大少爷都在此处。上个月送来的家书里称，京城才刚刚寒凉，西北已经百草枯折，小雪渐生了。 姑娘是想老爷和夫人了吧？ 霜降笑道： 等年关老爷就回来了，届时看到姑娘又长高了，不知有多欢喜。 沈妙笑了笑，嘴角有些发苦。一年一度才回定京的大将军，归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面对自家女儿不知廉耻自奔为妻的笑话，甚至以死逼嫁，能有多欢喜啊？更何况他心心念念要嫁的还是一个不过想利用沈家兵权夺嫡的小人，夺嫡鱼龙混杂，沈家本不愿掺和，偏偏被他盲目的爱情拉下了水，最后落得一个满门覆灭的凄惨结局。沈妙闭了闭眼，不过短短半年时间足以发生太多事情，自从他及笄之后，他的婚事便成为东院随时可以拿捏的把柄，似乎也是从这年及笄开始，东院仿佛卸下伪装的恶兽，一步一步把他逼入了死胡同，回不了头。 姑娘，姑娘。 白鹿见小主子神情有异，抓着披风的指尖关节泛白，不由得轻声唤道。沈妙回过神来，见谷雨小跑着过来道： 哎，姑娘，荣景堂那边的过来催了。 荣景堂，沈老夫人住的地方。一大早老夫人便差身边的丫头来看沈妙，见沈妙无碍，只说是身子好了就能去给老夫人请安。事实上是请安还是兴师问罪，哪一个不是心知肚明。沈妙微微一笑，紧了紧披风，说道：走吧。沈府里东院和西院泾渭分明，当初沈老将军在世时常在西院一片空院子里舞剑打拳，后来沈老将军去世，沈贵和沈万都走文臣之路，独有沈姓一人接了老将军的衣钵，那片空院子连着西院一起给了沈姓。 东院宽大，住了大房、二房和沈老夫人三家人。事实上，西院比起东院来位置更偏，连带着日光也不甚充足，只有东院一半不到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只有沈信整日乐呵呵的，得了那片空地便觉得捡了天大的便宜。沈信和沈夫人都是将门世家，眼光也一并简洁，白墙黑瓦，朴素至极，比不得东院修缮的精致婉约。沈庙曾对自家站着的西院十分不满，羡慕东院居住的典雅可爱，为此私心里还很埋怨沈信。如今看来，却是嗤笑自己的无知。自家院子虽然朴素，却不简陋，处处彰显豁达心境，又哪里如东院那些牛鬼蛇神一般，不过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待拐过长长的走廊，经过修建的精致无比的花园，才走到荣景堂门口。大约是为了彰显书香之气，荣景堂布置得极为风雅，门口挂着竹心雅逸的牌匾，松鹤做成的铜把手精巧灵动。 五姑娘来了， 沈老夫人身边的喜儿唤道。沈庙一脚踏入荣景堂，荣景堂里是一副其乐融融的画面，人几乎都到齐了。沈家二夫人任婉云和沈家三夫人陈若秋站在老夫人下手，沈清拿着一盘点心坐在老夫人身边，另一边坐着沈家二房所出的弟弟沈元柏。沈元柏才五岁，胡乱抓着点心就要往老夫人嘴中塞，逗得沈老夫人笑得前俯后仰的。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沈庙的出现，直到沈月笑着说道： 五妹妹怎么现在才来？七弟都要把唐蒸酥酪吃完了。 沈庙颔首，身子大约还未全好，走两步有些晕，路上歇息了一阵，所以来迟了。荣景堂里的人都默了一默，沈月要说他托大来得晚，他倒也不怕点出沈老夫人倚老卖老，不顾孙女身子就要人过来请安的道理。片刻后，沈婉云笑道： 我看小五啊是真的身子弱，这几日大夫都请了两回，好在现在看着是无事了， 身子可好些了。 一个沙哑严厉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。沈庙抬头看向沈老夫人，沈老夫人面上的笑容已经收起，有些倨傲的微微昂头。明明已经是古稀之年，偏穿着一件桃红色的盘锦扣窄薄袄裙，领口镶着绿色的玉松石扣子，带着绣着白蓝的抹额，满头银发盘成一个祥云髻，点缀着一些玉珠子。她是一个对外表极其讲究的女人，上辈子沈庙闺阁期间一直觉得沈老夫人是最高贵的女人，那种到了晚年都优雅美丽的气质让她忍不住着迷，如今看来却觉得有些可笑。沈老将军的原配沈信的母亲出身名门，真正的大家闺秀，可惜中年病逝了。后来沈老将军行军路过某地时，从地痞手中救下一名歌女，歌女无处可去，恳请为妾，为沈老将军生下了沈贵和沈万，后来就被扶正了。歌女熬出了头，成为了沈夫人，后来又成为了沈老夫人，名声和地位变了，可是骨子里来自市井的小人嘴脸还是一成不变的。沈庙还记得上辈子沈老夫人逼她嫁给瘸了腿的豫州王，不过是为了给沈清铺路。他看着面前的女人，沈老夫人年轻时候生得美，脸尖尖的，眼睛大而水灵，到了老时便如一个干巴的三角鼓面，上面突兀的耸着两个眼睛，骗她还不认命，非要涂艳色的口脂，果真是不端庄极了。沈庙以上辈子做皇后的眼光漫不经心地在心中评价着，谦卑地说道：喝了药已经好多了，谢祖母关心。 下一秒便听得头上沈老夫人高声喝道： 哼，不孝女，还不跪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